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英雄浩气，万古长存。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出席，李克强致辞，韩正主席招待会。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会见28国新任驻华使节，强调中国的发展始终在改革中推进，在开放中前行。 李克强会见2020和2021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外国专家，韩正参加会见。 以下是详细内容。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请听报道。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花篮上欢度国庆的字样分外醒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康乃馨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悠远而嘹亮的乐声讲述着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不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0名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放的百合，挺拔的红掌，轻盈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今天我们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全国两优一先获得者代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务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近500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国徽高悬，1949至2021的大字年号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 伴随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向关心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今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新中国72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应对复杂严峻国际环境和疫情、洪涝灾害等多重挑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筑起纾困，积极推动创业创新，壮大新动能，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体育健儿在奥运会、残奥会和全运会上勇创佳绩，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展现新气象。 李克强指出，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挑战，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任重道远。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跨周期调节，继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实施宏观政策，稳定合理预期，抓好科技创新、扩大内需、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提升绿色安全发展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长期向好。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维护公平竞争，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拓展互利共赢空间。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要以更多贴心实策把群众期盼的事办好，多措并举增加就业岗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养老、医疗、住房、关系亿万家庭，要在保障这些基本民生上年年有进步，努力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要促进机会公平，鼓励创业创新创造，在劳动奋斗中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在不断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李克强说，我们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推动民生不断改善，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坚持贯彻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立足于着力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增进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李克强最后说，实干铸就伟业，奋斗开创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担当作为，砥砺奋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新中国成立72周年，同祝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负责人、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的部分香港特区人士、澳门特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也出席了招待会。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号至2020年1月13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92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9个专题，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文英文版自2020年6月出版发行以来，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文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多语种版的出版发行，对帮助国外读者系统了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更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前行之路。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全党同志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全党同志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不断体悟初心使命，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光荣革命传统，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推进自我革命，全党同志要增强忧患意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严于律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做出应有的努力。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中文建交3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文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健康快速发展，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配合，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谱写了新的友好篇章。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苏丹陛下一道努力，以今年建交30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抗疫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哈桑纳尔在贺电中表示，中国是文莱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文方感谢中方对文莱应对新冠疫情给予支持和帮助，愿同中方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本台消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8国新任驻华使节。李克强同驻华使节亲切交谈，欢迎他们来华履新，并请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李克强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共赢合作，共同努力应对疫情挑战，促进经济复苏，造福各国人民。希望使节们在各自岗位上为推动中国同各国的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中国政府将为使节们在华履职提供必要支持和便利。李克强指出，中国的发展始终在改革中推进，在开放中前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保持稳中向好。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克服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将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有效性，做好预调、微调和跨周期调节，稳定市场、合理预期，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证能源电力供应，保障基本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促进公平竞争，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各国驻华使节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问候。他们并表示，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为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机遇，愿为推动各国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随后，各国驻华使节应李克强邀请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020和2021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外国专家。李克强对获奖的外国专家表示热烈祝贺，充分肯定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中外友好交往所做贡献，并通过他们向所有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家属，以及关心支持中国发展的国际友人表示亲切问候。李克强指出，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征程中，需要更好发挥创新的强大驱动作用和人才的基础支撑作用。我们将不断深化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更加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支持各国科学家围绕全球共同挑战开展研究。李克强表示，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更具吸引力的全球创新高地，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严格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李克强强调，中国对人才的渴求是真诚的，吸引人才、尊重人才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引才用才渠道，不断优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人才签证制度，为大家在华工作生活创造便利条件。获奖外国专家感谢中国政府授奖和李克强会见，表示将继续为促进中国发展贡献力量。会见后，在场外国专家应李克强邀请出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招待会。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刘鹤、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会见。 最后播送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6%，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2%。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国庆期间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 国际方面，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29号表示，朝鲜愿从10月初重启朝韩之间的通讯联络线路。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9月30号消息，自民党新任总裁岸田文雄计划于10月1号正式决定自民党高层人事任命安排。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石静飞、童林，主播泽华、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7 p.m. Beijing time. 从北京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